俄罗斯罗斯托夫金热城金正日准研究协会6月6号在网站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和少年团员们在一起的照片，上载了文章祝贺66级。文章指出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新一代的热爱让国际社会深受感动。